风中小雪雾里散花快乐回旋，无用计较，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，还愿确信未见良辰在脚边，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，悲也好喜也好，每天找到新发现，让疾风吹呀吹，尽管给我两考验，小雨点放心洒，早已决心向着前。 在 VCD 风行的年代，很多人的家里都有一张邓丽君《十亿个掌声》的演唱会的碟片，而开场曲就是这一首《漫步人生路》。1984年，邓丽君在台北举行了自己出道15周年的演唱会。演唱会之所以会取这样的一个名字，是因为当年她在内地的歌迷已经越来越多，有10亿人，她很想来收获所有人的掌声，但是因为她的突然离开，这个演唱会也成为了永远的遗憾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位歌者，他是和邓丽君同时期的歌者，而这位填词人也曾经为邓丽君填过非常多的作品，庄奴先生填词，又见柳叶青。 相逢，柳叶青，桃花朵朵红。哎呦，见那柳叶青，哦哦，吹的还是春风。一年一度花又开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。见不到你回来，记得你曾说过，我和你再相逢，柳叶青，桃花朵朵红。哎呦，见那柳叶青，哦哦，吹的还是春风。花又开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。 Bye. 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景。今天我们来听听那些复古轻节奏。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老，它最早出现在1989年的央视春晚上，是由一群少年合唱团来进行现场的合唱。这首歌的创作呢，它的作者是大陆流行音乐的教母级的人物古建芬，毛阿敏、那英、孙楠、蔡国庆都曾经是他的学生。80年代，他在重重困难当中创办了他的古建芬声乐培训中心，他也写了非常多经典的代表作，比如说《年轻的朋友来相会》，而这首歌呢，则算是他流行曲调当中的代表作，《歌声与微笑》。什么样的歌到了蔡琴的声音里都会变成蔡琴的味道，在音乐的面前，她从来都是一位从容的歌者。接下来的这首歌，她的年纪可能比刚刚我们听到的《歌声与微笑》还要年长一些。 这是拍摄于1984年的一部台湾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曲。电视连续剧叫做《昨夜星辰》，那是80年代大陆引进的台湾电视剧的最早的作品之一。那个时候，大多数的家庭可能还没有电视，很有可能，你当年就是那个被抱着的孩子，跟着母亲一大伙人挤在别人家里看了这部电视剧。到现在，《昨夜星辰》引起的轰动早就已经成了过眼云烟，但是这部电视剧的主题曲，就像歌词里说到的，像天上闪烁的星星一样，并没有消失在遥远的银河。昨夜星辰。

一首歌也有生命，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。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，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，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。 你变了容颜，他却不曾改变。 一首歌的生命，是他路过你的光阴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有那样一个年代，disco 这个词对于人们来说，就像吃饭喝水一样普遍，而且非常的重要。80年代，那是 disco 席卷全球的朝代，让每个人，尤其是年轻人，都心潮澎湃。disco 应该是80年代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忘记的声音，也最响亮的、响亮的声音。在2013年的时候，张强曾经发行过一首歌，叫做《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》。或许，这就是当你的后辈在问你 disco 是什么的时候，最好的回答。这首歌为了还原80年代的那种音色审美，他在录制的过程当中真的用到了80年代的录音设备，还做了非常多复古的声音的处理。你甚至可以听到一点点 Michael Jackson 的影子，因为唱歌和编曲的都是他的粉丝。 心在咚咚跳，你却假装什么也不知道。 怎么可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都忘掉。张强、爆炸头、荧光绿还有 disco， 几个简短的词汇就能够让我们闻到八十年代特有的味道。不同的年纪对不同事物的认知和喜爱也是不一样的，就像新生代的文艺青年，他们喜欢张国荣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来的忧郁的气质，那些未曾相见却格外迷恋的忧郁。而从八十年代生活过来的人，怀念的则是那个风华正茂在娱乐圈叱咤风云的张国荣。无心睡眠来自于张国荣风靡香港的八十年代。 实现雨的舒甜，卷起心爱的香烟，用着脚底的软垫，走走雨心碎心碎，扣起乌烟一片。和无心睡眠，和脑交战，踏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亦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。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，怀内重得温暖，忧郁不冷的天，活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碎心碎，扣起乌烟一片。和无心睡眠，和脑交战，拍着脚在怀念昨天的你，亦是身着前事全挥不去。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，就让我在怀内重得温暖。忧郁不冷冷的天，活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忧郁奔向冷的天，活在我的心里边，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。忧郁奔向冷的天。 只是昨夜梦里的你早已经不是你，从此我也不再是自己。 停泊一蓝想停泊于蓝 空。听着某些歌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，欢喜又悲伤。最美时光， 最美时光当中，我们要跟着这些复古的轻节奏一起去回忆。在 disco 风靡音乐世界的80年代，就连蔡国权这样文质彬彬的唱作人，他之前给人的感觉是乖乖仔，但是在80年代也顺应 disco 的潮流推出过一些快歌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蔡国权《几夕的烟头》。 I'm sorry.